因此呢就做出一啲嘅修订嘅。 都系好似好事喎，系咪呢？ 似乎我睇返而家暂时各界嘅反应呢，都系觉得呢系吸收咗佢哋嘅意见嘅。嗱，不如大概简单简介一下，即系嗰个修订系点样啊。首先呢就系上次初步提出个框架嘅时候呢，就一个月薪嘅限制嘅，只系呢可以补贴嗰啲呢月薪系低于30,000元嘅雇员嘅，而每名全职雇员嘅每月嘅资助额呢就系划一系8,000。咁但系由于听咗一啲嘅意见之后啦，咁今日咧特首就宣布啊，会系唔设30,000元月薪呢一个嘅上限嘅。嗱，咁第二点啦，上次咧就本来有一啲叫做即系剔除名单啊，就唔能够咧系获得补贴嘅。咁主要咧就系如果佢系属于某啲嘅行业同埋聘用咧多于50人嘅企业咧，就系唔可以申请噶啦。包括咗咧我哋上次倾过嘅一啲嘅建造商啊、地产发展商啊或者地产代理商。嗱，咁而家咧就修订咧就系将呢啲叫做剔除名单改为咧叫做受限名单，而喺受限名单入边嘅行业咧都系可以申请咧保就业计划嘅，只不过分别咧就系在于喺受限名单入边咧，佢哋最多即系可以就100嘅雇员咧申请补贴。而如果佢唔係屬於受限名單，而係屬於其他嘅主要資助範圍，譬如係一啲被勒令關閉處所嘅企業咧，咁佢最多咧就可以就住1,000名雇員咧去申請補貼啦。咁呢個就係另一個都比較即係大嘅一個修改啦。咁另外一點咧，就係關於咧係嗰個申請嘅雇員所用嗰個數據啊，原本就係話咧係參考咧2020年嗰次保就業計劃嘅數據。咁但係由於聽到有一啲嘅意見就話可能中間咧會有一個受聘雇員嘅人數嘅變化，咁所以而家咧就係容許雇主除咗可以選用2020年保就業嘅申請嘅時候嘅數據之外咧，亦都可以用咧2021年第四季实际聘用人数做一个合资格的雇员上限。咁不过咧，即系如果用新数据去申请保就业计划咧，就会即系迟多差唔多约莫4个星期咧，先至收到有关嘅款项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两项系新增嘅啦。第一个咧就系散工或者系兼职嘅雇员，如果佢嘅月薪咧系介乎3,000到8,000元咧，雇主亦都可以申请半额嘅津贴，咁个补贴咧就系4,000元。第二咧就系、只要佢系有强积金嘅户口记录，自雇同埋65岁以上嘅雇员咧，亦都可以受惠于保就业计划。似乎啊，何巨业即系听咗头先个简介之后咧，系唔系都回应到坊间大多数嘅诉求，特别系譬如建造业咁样咧？ 我想有梗係有改善嘅，好明顯。咁啊，如果你話針對建造業嚟睇咧，其實就亦都幫到部分。其實咧，佢而家分咗一個好重要咧，就係將以往嗰啲承建商嘅裏邊咧，佢咧就分類得清晰咗。嗱，但係點定義都困難嘅，一陣可以講下。佢而家就講緊總承建商咧，就佢可以都係喺受限名單裏邊，但係咧就佢可以申請咧唔多過100人。嘅資助啦，咁但係咧就佢啲分判商咧，我哋常見嗰啲叫我哋叫做判口啊、分判啊、二判、三判啦咁樣，同埋從事咧裝飾維修保養工程嘅承建商咧，佢就擺落去嗰啲基本係可受資助，但係就1,000人雇員名額。嗱，其實喺呢個即係話咧，佢都政府喺呢個角度咧，都仍然覺得建造業咧有啲總承建商咧，其實都唔係好受呢、這個疫情影響，就係佢定性咗咁樣，咁但係都可能都覺得應該都有少少嘅一視同仁嘅睇法咧，就係、資助你100人啦，咁咧，但係咧佢哋都就分清楚啦，分判商佢覺得可能受呢個疫情影響多啲，呢個維修啊保養嗰邊咧，亦都可能受疫情影響，因為真嘅唔俾你入屋啊嘛，咁可能係咁嘅情況咧，佢又釐清咗，咁呢度係幫到嗰類型嘅裝修維修啊分判商。但對啲承建商、總承建商咧，可能政府都覺得佢規模大，本身影響唔大，或者佢有財力，仲有支持， 又或者承受能力比較大啦。 咁所以咧就酌量象徵式支持下。咁呢個係咪都足夠咧？咁就真係要再睇下業界嘅反應啦。不過我覺得起碼幫到一大部分嘅分判商啦， 维修保养嘅行业嘅承建商啦。 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今次咧系优化咗嘅保就业计划啦，2022啊，你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一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咧，我哋即刻请嚟咧工程界嘅立法会议员啦，卢伟国喺度。卢伟国你好。 系啊，陈燕平啊，何建业好， 你好，卢议员你好， 好系。 嗱，头先咧，我哋都比较主要即系集中去讲咗咧建造业嗰个情况啦。而家就分开咗咧大判同埋下低嘅二判啊、三判啊等等咧，就有一个资助嘅规限咧有所不同啦。咁大判咧就系最多只系可以就住100名嘅雇员系申请补贴，而二判、三判咧就系最多去到即系1000名嘅。你点睇呢个变动咧？ 其實咧就今次頭先主持人介紹嘅今日政府宣布嘅保就業計劃嘅一啲改動咧，就嗰6點改動咧，就都算係從善如流噶啦。咁的確咧就譬如話就嗰個僱員月薪嘅上限咧，這個取消咗咧，建造業都好支持，因為咧我都有即係通過同發展局嘅開會啊，同呢個政策創新辦啊，同埋咧直接寫信俾行政長官咧，我都表達咗。咁特別建造業咧，請好多係技術性嘅員工噶嘛，咁嗰啲員工咧，即係如果你要30000蚊為上限，即係月薪為上限咧，咁有人話喂，係咪政府啊補就業補嗰啲低薪嗰啲高稍為高薪一啲嘅，由佢自生自滅鼠啦咁樣？系嘛， 都唔应该嘅。 呢个道理上都唔应该嘅，系嘛。咁即系今次都真系算从善如流啊。咁所以呢一点咧，就我今日喺个群组之中咧，都见到好多掌声嘅。咁另外关于话65岁以上嘅雇员，因为实际上建造业就都有好多吓，即系以前就话退休，但系而家咧实际上仲有工作能力咧，都继续咧喺个业界里边帮手嘅。呢啲都好重要嘅雇员，咁所以包翻咧又系应该。咁另外咧就即係分判商啊，同埋咧就係維修保養啊呢類嘅承建商咧，就即係不在嗰個剔除名單。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合理嘅改善啦，因為實際上建造業咧喺疫情之中咧，其實係其中一個受影響最大嘅行業，個失業率咧最高峰咧去到11%㗎。咁啊，而家整下整下就好翻啲，咁但係呢最近嗰個全港失業咧就又再回升咧，建造業一下子咧彈翻上去6.2%噶啦。咁如果你話樓房裝飾、收租同保養行業咧仲慘，突然間飆到上去8.9%。咁所以呢個聲音咧就政府聽到嘅，咁所以今次都特別講啦，就喺呢維修保養行業咧係包嘅。咁如果你話分判商啊、維修保養嘅承建商啊，可以為即係最多1000名僱員申請嗰個保就業計劃咧，咁亦都即係免除咗嗰個月薪嗰個上限咧，咁呢個都真係有一啲即係舒緩嘅幫助嘅。咁但係對於總承建商咧，咁當然如果總承建商佢本身係負責呢個維修保養啊嗰方面工作嘅話咧，就都包嘅。咁但係如果唔係咧，就政府似乎都有個睇法咧，就係誒佢哋規模夠大啲嘅信嘅，即係用咁嘅眼光去睇咯。咁嗱，而家都好啲，即係佢就可以都申請100个人。咁但係我諗政府都應該明白，其實好多呢種承建商咧，佢本身咧唔係話乜嘢都即係判咗佢就算數嘅。其實本身佢聘請嘅技術性嘅員工咧都相當多嘅，有啲咧亦都有本身嘅即係工人任職。咁所以。即係今次我出咗呢個消息俾我哋業界朋友之後咧，都嗰啲總承建商咧就都係有意見嘅。咁但係即係有時政府咧就係覺得，你唔係最慘啊，因為你哋工程行業都開工啦、啊、咁樣。其實調翻轉頭，我哋根本就即係喺個各種嗰個客觀嗰個問題，同埋咧就係政府亦都睇到工程咁重要咧，因為好多根本係民生工程，有好多同抗疫相關嘅，係不能停擺嘅。你唔好話我哋唔停擺就唔使幫，咁呢個係啲總承建商咧，就其中一個即係都幾有理由嘅説話啦。你唔好以為我停擺就唔使幫啊！你既然咧嚟，大家知道啊，即係發展局咧就講咗咧。因為喺疫情之下咧，如果工程咧係有延誤六可以延誤6个月，即係唔罰你錢啦。 嗯， 私人嘅咧就都係可以俾你，如果地契要求嗰、那個幾時完工咧，都俾你6个月嘅寬限期。既然係咁，就證明個行業本身係存在好大困難啦，係嘛？ 即係你大家做生意知啦。如果你喂我突然間啲工程可以褪六個月嘅，其實無論資金周轉啊，各方面成本啊，都可能捱噶嘛。嗱，咁所以呢個咧就不過咧就我哋嘅行業實際上都好好嘅，即係大家都係從個大位睇咯。 嗱， 即 係 如果你分判商幫到咧，總承建商都減輕咗即係啲負擔，呢個亦都係事實 嚇。嗱，不如阿盧偉貴，因為五點半咧就嚟有新聞啦，不如新聞之後咧再同你傾多一陣啦嚇。咁啊，電話號碼1872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64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368宗经核酸检测阳性，同埋1276宗经快速抗原测试呈报阳性。第五波疫情累计117万多宗确诊，再多97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累計8344人死亡，整體病死率0.71%。衛生防護中心首席醫生歐家榮話：，聽日起連續三日的全民快速抗原測試是自愿性質，但希望越多市民參與越好，以便當局了解陽性個案的實際數字和疫情的真正狀況，因為現在每日仍然有2000至3000宗個案。社區不斷有傳播鏈，顯示有傳播情況。當局希望在短時間內找到個案，避免再出現傳播。他說快速測試陽性的市民可以透過平台情報，如果陰性，希望市民盡量做好個人防護，並使用政府派發的 KN95 口罩。他又說相信絕大部分市民已經收到政府派發的防疫服務包，如果有市民仲未收到，可以在派发点领取。政府下午4点起将屯门安定村定康楼列为受限区域，要求受检人士在今晚9点前接受检测，目标是明日大约中午12点完成行动。发言人说大厦排放的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查呈阳性，怀疑在大厦内有隐疫患者。九龙湾彩兴苑彩汇楼下午3点起亦都被围封强检，受检人士要在今晚9点前接受检测，目标是明日中午12点之前完成行动。发言人说近日发现多宗在彩汇阁居住的阳性检测个案，涉及变异病毒株。新一轮首阶段电子消费券今日派发，不少商场和店铺提供优惠。在观塘一个商场有电子产品店铺出现人龙，一间连锁电器店的分店经理吴先生说，顾客踊跃使用消费券购物，情况和政府上一次派发的时候差不多，希望可以帮补早前因为疫情损失的生意。有市民说主要用消费券购买日常用品，又说家里一共有3个人获发消费券，足以应付一个半月的家庭开支，认为是有帮助。也都有市民说消费券会用于膳食开支，又希望等酒吧重开之后以消费券喝多一两杯酒。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下星期初风势微弱，能见度较低，下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啦，收费广场呢一段比较多车。将军澳隧道去九龙，将军澳嗰边嘅管道入口范围多车。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油塘的鲤鱼门经有渠务工程，去崇信街方向的部分慢线封闭了，揸车朋友经过请小心留意。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去深茂坪。 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18723111嘅。对于系2022保就业计划嘅一啲嘅优化措施啦，咁大家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咧，同我哋倾倾嘅。咁特别对于雇主嚟讲，系剔除咗咧系月入低于30000蚊嘅雇员咧就不获补贴嘅呢一个嘅月薪上限，今次系剔除咗嘅。咁大家会点睇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咧继续。请翻咧就系工程界嘅立法会议员卢伟国，卢伟国你好， 系好，嗱，刚主持好， 嗱嗱，刚才倾到一个问题啦，就系、是、关于建造业嗰个情况啦，就系而家啲总承建商咧，其实佢哋都系可以申请嘅，不过咧就系嗰个雇员人数限制咧就系100人啦，咁如果系下低嗰啲嘅分判商咧就可以继续申请，而佢个雇员嘅人数限制咧就系去翻即系1000人，嗱咁。其实头先亦都讲到一样嘢啦，就系、是、究竟呢一个嘅做法啦，对于建造业嘅帮忙咧系有几大？不过卢伟国，我谂即系由于政府就话个政策嘅最主要目标咧，都希望帮到一啲中小企业，咁所以如果佢哋将一啲嘅总承建商，因为都预计佢比较有财力啦，咁将佢个人数限制喺100，又唔系话完全唔帮，其实系咪都可以合理系达到原本嘅政策目标，即系帮一啲受到今次疫情所影响嘅关闭处所同埋一啲嘅中小型企业咧？ 其實咧，今次嘅宣布嘅改善咧，呢、這個計劃嘅改善咧，都的確係從善如流，亦都的確咧係剔除咗咧，即係之前咧我哋一個非常之大嘅擔憂，因為三月嘅時間咧，嗰時初宣布呢個保就業2022咧，就話呢個建造商係剔除，當然啦，佢就話雇用50人以下嘅咧都可以申請咁樣。咁但係就算細嘅分判商都唔止請50人啦，係嘛？咁所以變咗咧，成個行業就蛙然。咁究竟佢點去定義呢個建造商咧？咁所以今次嗰、那個變動咧，就都釐清咗嘅。咁就基本上咧，就分判商啊，同埋咧就頭先講過，即係失業都好嚴重嘅，樓房裝飾啊、修葺同埋保養行業都係包嘅咁樣。咁都釋除咗好多疑慮㗎啦。咁不過咧，就對於總承建商嚟講咧。其實佢面對嘅問題，亦都不但只係嗰、那個僱員嘅問題啦。因為咧，你知道其實就總承建商係承擔起嗰個最重要嗰個資金，因為咧其實工程咧係物料好重要。咁而家喺嗰個疫情之下咧，其實就真係面對嗰個所謂供應鏈斷裂嘅一個即係好嚴重嘅問題。咁自然咧個資金鏈亦都係緊張。咁所以另一部分嘅成本就係關於人工嗰方面啦。咁今次都係改善咗啲嘅，咁但係就難免就總營建商咧都會有啲抱怨，就係唔好成日以為我哋比較大啲就頂得順先得㗎。其實正正係我哋嗰承擔額咧都好大，即係喺方面嗰個資金周轉咧都係會。嗱咁所以咧，其實咧就喺個補助業之外咧。其實政府咧，的確咧有另外一啲係針對呢個建造行業嘅措施嘅。咁呢個都先前宣布咗噶啦，就係發展局咧就話，即係我哋又再重推嗰個所謂特別支付金啊，即係中咗標之後咧，就如果係承建商嘅有2%，即係唔超過3000萬嘅呢個支付金。咁如果係顧問公司咧，就5%就唔超過500萬，即係讓你有啲容易啲有資金周轉啊，啟動工程。 咁啊，呢個都係好嘅。咁另外就最近亦都講咗咧，即係如果你話因為疫情影響，以至到物料咧與機械咧嗰個運輸同埋儲存咧都成本增加咧，咁亦都喺工程成本方面咧，佢都會即係有翻啲即係資助啊。咁呢個係針對即係建造業嘅一啲好嘅措施啦。 係，即係總括而言，其實都有幾個嘅措施去到幫手啦，就唔係淨係靠保就業嘅。咁啊，何巨業另一個問題就係關於臨時僱員嗰個嘅限制喎。 係啊，嗱，我哋講。 嗱，呢啲佢又 係 好事嚟 㗎 啦， 係 不如聽 我問啦，我有個疑問啫，阿雷議員啊，嗱，因為咧，其實我哋見到知道我哋好多分判商啦，其實自己都請自己嘅僱員有部分，但好多時候我哋都要請下散工㗎嘛，咁啊請下日工咁樣有咁樣計數咧，咁其實佢哋點樣嗱？第一，佢哋想申請呢個保就業嘅資助，嗱，計自己僱員應該又要俾啊強積金啊，咁啊要即係以長工計㗎，照計係咪？ 系 啊，咁嗰啲散工系点样计算咧？咁会唔会令到佢哋掌握唔到数字或者有重叠咧？ 其实都唔会嘅，咁样嘅，因为喺建造行业咧，就有个行业强积金嘅。 系， 咁呢个行业强积金咧，嗰、那个设计咧，其实正正系有个弹性。你可以呢个月里边咧，你唔一定系净系一个雇主，你可能咧多一个雇主，咁你咪做边部分嘅话，那个雇主就帮你供嗰部分嘅强积金咯。 嗯， 咁呢个咧就系、是。另一個行業有類似咧，就係飲食業。咁其實咧，亦都因為呢個建造業強積金嘅問題咧，喺第一輪嗰、那個嗰陣時嘅補就業咧，都引起一個風波嘅。因為嗰陣時就係勞福局就係、是、以強積金計咁樣，咁佢就唔知道咧，如果強積金咧咁複雜，有一個主流嘅強積金，有啲行業強積金，咁所以結果係花咗好多唇舌咧，就先至調校翻，咁啊讓咧就建造業呢個特殊嘅強積金嘅計劃之下嘅僱員咧，都能夠申請到補就業。咁所以如果你係建造業嘅並非係嗰月裏邊咧係單一嘅僱主嘅話咧，咁究竟係即係點樣幫佢即係申請一啲咧？咁呢個就個細節咧仲要跟進啦，因為今日就講咗話嗰個。即系半额资助4000蚊，惠及散工啊，咁样啊嘛，咁呢个就有少少复杂噶啦。 系，所以正正就系想即系最后想问嘅一个问题咧，由于政府咧都系想确保咗咧，唔会系啲雇主啊借人头去申请咗嗰个嘅保就业计划，然之后就炒咗啲雇员啊嘛。咁但系喺地盘行业入边咧，即系散工嘅流动性应该会相对比较大噶嘛。会唔会就算系即系佢哋推咗呢个以建造业行业计划嘅强积金？嘅范畴去定即系可以都帮到呢啲散工雇员，但系实际由于嗰个散工嘅雇用嘅比较即系灵活啊，会唔会都导致到咧最后其实系用唔到呢一批嘅散工去申请到嗰个保就业计划咧？ 嗱，就以我哋第一轮上嘅强积金个第一轮保就业嗰阵时计划嗰个执行利用嗰个建造强积金去计咧。就包括咧，係要超過僱用幾多日，咁就可以即係申請呢個保就業咁。咁嗰陣時就已經係即係用咗大家商討咗之後咧，都有啲方法嚟計算嘅。咁但係今次咧，因為就多咗一個咧叫做半額資助嘅問題。咁呢個即係建造業方面咧，係點樣去即係令到相關嗰啲散工受惠咧？呢、這個都真係要商討先得。因為今日先係啱即係宣布有呢一個新嘅措施啦，咁我諗嗰個具體細節咧，即係行業裏邊咧都係要商量一下，同政府商量一下。 好多謝曬你，盧偉國傾到呢一度啊！盧偉國咧係工程界嘅立法會議員，電話號碼18723111，有位聽眾雲先生，雲生你好， 係，你好， 係有咩睇法啊？ 我就係、其實我係二判公司個。即系半个负责人啦， 系， 咁呢个疫情真系令到我哋都好辛苦。我做嗰啲地盘，我系完全停都冇得停嘅，只有系咁样喺度去逼，因为我哋都地盘都有爆疫，我话喂真系爆咗疫，如果冇办法揾唔到人，有阵时仲要嗌高人工先至嗌到啲人翻嚟。 嗯， 喂呢样嘢真系我都唔知道你而家你所谓你个保就业保嗰条数。都又要牽涉個強積金落去，我哋真係完全，我哋成本又 係、 主要係用係，我哋主要大陸嘅材料落嚟噶嘛，咁、大陸又落唔到落嚟，跟住又要成本又重咗啦，補曬落去補落去承建商嗰度，承建商有啲承建商真係完全 以之前攞咗保就業嗰啲，佢代曬嗰嚿數，攞咗政府嗰啲錢，唔找出嚟，搞到我哋自己做正常做半頭生意嘅人。是完全又俾佢哋拖數，話根本我哋真係好痛苦。 我真係想問下咧，既然你係二判啦，嗱，頭先你講咗兩個問題嘅，第一人工問題，第二咧就係有啲材料咧，可能要你哋負責噶嘛，有陣時二判包 嘅。冇錯。 嗱，咁啊，頭先阿盧議員講啦，其實政府都有啲政策嘅，幫下啲承建商咧，就係有啲嘅材料，如果係成本貴啊，運輸貴咗，你有啲補貼。但係 你政府地盤就得。 係啦，咁但係對你哋咧？对你哋只私人项目就未必受惠啦，甚或乎 系啊，完全一啲受惠唔到噶。咁加埋一样嘢，最爆疫初期嗰、那个检测包，亦都要我哋自己去负担。哇，几贵啊！买嗰啲检测包， 冇错， 真系几头受损，同埋加埋一样嘢，最惨一个问题就 系 一赶工期，政府用方舱医院。落嚟做， 系 加佢又走去抢埋一份嘅人工， 啊哇！我咁呢啲啊冇办法啦，真系唔够人就辛苦咗。 但系起码我想请问声，即系云先生，而家你哋做二判啊，其实你哋都可以申请到呢个保就业啦。咁啊，最高嘅人数上限就系一千人，而嗰个嘅资助金额咧就系或一系八千，系咪都应该可以啊帮你哋治到阿 cut 啊？ 因为而家最主要佢啱啱今日公布，好多细则都未知。 系， 即 系最惨乜嘢？你搞得嚟，根本呢段时间完全系挨，系挨到系真系顶到自己都压力系爆煲啊！ 即系其实云先生都希望佢可以即系快啲有啲细则，同埋快啲攞到钱啦，系咪啊？ 冇错啦。 好多谢晒啊，云先生嘅意见系一位承建商咧，系做二判嘅。咁啊嗱。何巨业，其实咧政府下个礼拜二就会向立法会嘅财委会咧申请呢个拨款啦，咁相信都应该可以好快批出嘅。咁而家个总额咧就大概系即系390亿啦。但系几时去到真系可以俾到喺啲雇主手上咧？呢、這个我谂系咪雇主最紧张嘅？ 我谂肯定系嘅，因为咧如果就系工程界咧，最紧要就系资金流。現金流，因為如果你而家調翻轉頭有工程做，即係有進度咯，你又要買料落嚟，要俾錢，咁其實呢啲對佢嘅現金流壓力都大嘅。人工就你有得做，你就即係有工開，你就可以係出糧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你都睇到，可能係六月啊七月有機會有啲資金到啦，啲資助資金有，咁但係買料咧可能要早好多時間已經係俾錢噶啦。所以咧，對好多承判商咧，喺呢方面其實佢哋要有融資壓力啦。咁其實政府除咗呢方面嘅人工嘅支援，有冇其他嘅資金上面可以令到佢舒緩下資金流咧？可能係嘅貸款啦、其實係咪都可以惠及到一般呢啲二判啊？其實總承建商可能佢有多啲財力或者銀行嘅支援，但係二三判咧係咪有足夠咧？咁其實可能有另一方面都要幫下佢。 嗱，電話號碼1872311啦，今次咧亦都係修訂咗之後咧，亦都係涵蓋埋兼職僱員同埋散工嘅。呢、這個會唔會對於僱員嘅角度嚟講都有翻一啲嘅保障咧？1872311打嚟同我哋傾傾啊！ 外交20问。又翻到嚟外交20问知識問答比賽， 邊個機構负责处理外交事务嘅咧？ 港澳大湾区总占地56000平方公里。 一带一路，而一带系代表咩咧？ 留意1225普通话台，外交20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世界青少年锦标赛。香港代表郑铁男勇夺男子 U17 花剑项目金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是1872311，直播室咧繼續有陳燕平同埋今日嘅另一位主持咧何巨業喺度嘅。電話旁邊咧，我哋又不如請嚟勞工界嘅議員啦，係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工聯會嘅理事長啊，黃國啊，黃國你好。 系你好，先生你好。 系嗱，对于今日政府公布嘅修订，特别系即系会系抽查翻即系强积金嗰个嘅户口嘅一啲嘅记录咧，去到睇下会唔会系出现咗一个即系冇高弄低啊等等嘅情况。你哋觉得可唔可以回应到你哋劳工界之前嘅诉求咧？ 系啊，我觉得我哋之前好多意见咧，政府都吸纳咗。我觉得喺实名制里面，我哋点样去监督到咧？那個政府的正正特首講的呢、這個保證計劃的錢咧要落到工友手裏面，我覺得正正就係可能要喺呢方面咧具體執行裏面咧，我哋都督促政府嘅，要有啲嘅實質嘅措施咧，要確保去到工友手裏面咯。正如頭先我見有一個嗰、那個電話裏面咧都提到，譬如有啲建築行業啊或者入場行業裏面咧，以前都反應比較多，就話咦好似僱主係用咗佢名義去申請呢啲補習日計劃，但係可能自己又放緊啲無薪假。我呢度要去。真的要建立啲嘅制度咧，確保咧呢啲錢去到工人手。另一個方面就係、是、我哋都睇到政府咧擴闊就照顧啲兼職散工啊、自雇人士。但係我了解到有啲嘅行業裏面呢啲自雇人士可能冇供強積金嘅，點樣去處理？嗱，我啱最近我今日都收到嗰啲嘅，譬如小商販啊，你知道大家疫情裏面呢，譬如賣生果咩啲，可能生意已經跌到好多嘅，但係咧佢哋係商業牌照。啊！但系佢系冇工強積金嘅話，呢啲係咪都有個照顧咧？我覺得呢個就係、是、整體嚟講咧，就係、是、特區政府嘅優化措施咧，擴闊咗個覆蓋面。但係我覺得仲有啲嘅漏洞咧，希望係政府能夠繼續去補埋咯。 嗱，不過黃國啊，即係你頭先講到，譬如一啲嘅小商販啊等等啦，因為政府點解要推出呢個保就業咧？最主要就係希望即係保住嗰、那個即係。雇主啊，令到间公司继续存在，佢先至请到人啊嘛。咁但系如果好似你头先所讲嘅一啲嘅诉求咧，会唔会变下变下？你哋嘅诉求其实就系一个对于即系雇员嘅保障，而唔系一个对于公司可以继续营业聘请到雇员嘅一个保障咧？ 系啊，我谂呢度正系补习人哋要分两类嘅，一个叫受限制行业，就系冇受到疫情影响嗰啲咧，系嗰个系另一个处理。而家好多。保就業裏面咧就是、受疫情打擊嗰啲嘅行業，我覺得有啲自雇人或者小商販咧，實際上佢係少嘅，又係半個打工嚟嘅。其實如果睇到如果係受到影響咧，我哋覺得有個照顧。正如啱你頭先你講，我講得非常之啱嘅，就話保就業咧都係支援僱主咧去保住嗰個嘅就業啊，即、就、係、是、某種程度咧係支援僱主啊去出糧。但另一方面，所以我點解話我哋等等我哋啲抗政府講咧？呢、这、一個保就業嘅優化咧，可唔可以同步咧優化埋抗疫基金嘅臨時失業支援？因為臨時失業支援你要知道仲係30,000蚊限制嘅。我哋嗰時講問質疑嘅時候咧，保就業點解有個30,000蚊咧？佢哋講就話因為臨時失業支援咧都有30,000蚊嘅限制。我覺得如果呢度放寬咗個嘅上限嘅話咧，臨時失業支援嗰邊咧係咪都繼續會放寬埋嗰個嘅月薪嘅上限咧，令到更多嘅失業工友咧？四名次能夠都受惠到。 我諗係兩個政策嘅，其實就黃國嚇，咁就其實我相信而家呢個保就業咧，就希望啲僱主嗰個營運咧繼續保持落去。咁但係咧就政府嘅資助俾到嗰啲工友啦。咁頭先阿陳燕明提到嗰個問題就係話嗰啲嘅所謂嘅自雇人士，其實咧就我都想知道一下咧。其實以往上一次你有意見話佢啊喺可能落唔到去嗰啲人士度，或者一啲工友度咧，其實係咪嗰個狀況係咁明顯咧？有冇即係你哋有啲嘅數字知道？咦，可能喺咩嘅情況或者咩類型嘅行業咧，其實就呢啲嘅自雇人士反而係或者係有啲嘅僱主咧就攞咗啲錢，但係咧就冇適當咧就俾翻啲僱員。咁有冇邊啲行業特別係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嘅？ 以前咧比较多，譬如我哋讲话饮食或其他行业里面咧受到嗰个疫情影响嘅时候，佢都睇到以前嘅保就计划咧资助雇主嘅，咁嘅时候咧可能有好多工友就被迫放紧无薪假，放假嘅话咧，咁佢系收唔到钱噶嘛，但系感觉上应该讲雇主里面咧应该系申请到一个嘅保就业嘅一个嘅金额嘅，咁所以点解话我哋都谂下，因为而家疫情影响里面，我知道啲好多行业里面放紧无薪假嗰啲嘅。咁放無薪假，或者係譬如一個禮拜我翻三日放兩日，咁你點樣令到啲錢啊足額去到嗰個嘅僱員嘅手裏面咧？或者有啲嘅僱員裏面可能係出緊嗰啲嘅底薪嘅啊，咁啊點樣能夠確保就係政府講話嗰8,000蚊點樣落到手咧？我呢個就係要有一個監管嘅措施啦。所以我點解話我哋提出一個實名制咧，就係、是、僱員可以 check 下，就话如果雇主申请咗，譬如申请咗8000蚊嘅资助嘅话，咁我起码确保咧，我都可以攞到8000蚊。 哦，咁即系佢话其实起码雇主要俾翻8000蚊粮佢。 系啦，系啦，我呢个就要一定有个机制啦吓。 因为其实你可能即系做少咗吓，我都见好多饮食业嘅朋友啦，佢都话可能要即系一个礼拜都系翻得3日咁样，咁自然就出粮少咗啦，佢哋都要做翻份兼职添。咁其实佢哋，但系个雇主有机会系攞到佢哋个名额去攞呢个补就业嘅。咁啊，但系最紧要佢系攞到政府几多就俾翻几多个雇员，系咪即系个最重要呢样嘢？所以都可以谂啲方法令到佢容许佢。雇主亦都可以部分资深，但系咧就尽量都保住佢半份工，第时个疫情舒缓啊，第时佢哋亦都可以翻翻有个全职嘅工作，系咪有咁嘅理念喺度咧？ 系啦，要按照呢个精神咧，就话如果我全职嘅，雇主要保证咧系我最少攞到8000蚊。如果兼职嘅话咧，你睇到里面有措施嘅。如果我系3000蚊到8000蚊，如果我兼职3000蚊咧，我最少都攞到4000蚊嘅，要有咁嘅機制能夠保障到啦。這個就係要將政府呢個政策咧，我哋講即係落到地，工友受惠到先得咯。 咁但係呢個又牽涉到幾繁複嘅行政嘅即係工作，因為核對每一個工友每個月佢收嘅人工啊，或者其他啲嘅我哋叫做強積金嘅供款嘅啲數據，話會唔會呢個都係又好影響咗呢個效率咧？ 我谂冇又唔使，好简单，因为每个雇主帮员工强积金落呢个强积金嘅名单咧，去申请咧，有好清楚嘅。其实最要系开放到咧，就雇员可以去查到嘅，搵呢个已经够噶啦。即系要俾一个监督嘅机制咧，就雇员觉得，我收唔到钱，我收唔足钱嘅话，有冇机制我 check 到？如果雇主有冇用我名去申请咗？如果有呢个机制嘅话，我就可以解决好多嘅问题。咁呢个咧就唔系要求覆盖所有人，而系令到有啲。担心嘅，我觉得咦，好似我攞唔到应得嘅话咧，系咪俾雇员有个可以查翻嗰个嘅追索翻嗰个机制咯？ 嗱，旺角另外就系、是、因为之前咧系推保就业嘅时候咧，就话即系补贴咗一啲大企业啦，咁所以咧本来初提出2022保就业计划嘅框架嘅时候咧，都系一啲嘅即系唔系太受疫情影响嘅一啲嘅大企业咧，都有一个受雇嘅人员嘅限制嘅，即系譬如超市啊、药房啊、便利店嗰啲咧，就系、是、话如果佢聘用多于50人嘅企业咧，就唔可以申请。咁但系而家政府咧，佢就又改咗。就系、是、话，即系即使呢啲嘅大型企业最多100人咧，都可以受惠。嗱，咁喺疫情之下咧，其实大家睇到即系药房同超市咧，固然佢系因为人手嘅情况咧，令到佢嘅营业受影响嘅。咁但系总括而言咧，即系坊间一般嘅感觉咧，就系佢哋嗰个总生意额咧，未必系太受影响。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如果佢哋亦都系可以，即系最多有100人嘅雇员都系可以受惠，令到一啲大型超市都受惠。你又觉得合唔合理呢？ 我觉得这个技术咪正头先讲咧，都有一个咁样嘅灰色嘅一个嘅情况。但我都睇到政府里面咧，今次咧，佢一个起码有个上限1000人啊。咁呢个咧就避免我知道有啲嘅几万嘅企业咧攞咗几亿嘅。另一方面咧，都会将佢挂啲叫受限制嘅行业啦，譬如头先讲嘅超市啊、药房嗰啲受限制嘅行业里面咧，系最多可能系100人。另一方面，我觉得呢、这个。有時我有一個難去平衡嘅，就係我哋要爭取咧，有啲都提過嘅，疫情咪對中小企影響好大嘅。如果能夠開放到咧，只係有50人去到100人，我覺得呢個範圍裏面咧係有助於舒緩嗰個中小企嗰個嘅壓力咯。 係好啊，多謝你黃國，聽傾到呢一度啊，電話旁邊有位麥生啊，麥生你好， 好，拜拜， 係麥生，係 你好， 你好，麥 生， 有咩睇法？ 係聽唔聽到？ 係聽到，請講啊。 啊，咁噶，我就一间中小企嘅雇主嚟嘅。 嗯， 咁我想问一下咧，我系用紧啲兼职工人同我做清洁嘅。 嗯， 咁但系就冇同佢供强积金，因为佢人工唔高啊嘛。 系。 咁佢可唔可以申请补就业咧？ 哦，即系你嘅意思系可唔可以用呢啲嘅雇员嘅名额去申请补就业计划？ 系啦。 這 個、看下去好像有難度、 是啊，因為政府是想似乎是想用這個強積金的供款資料呢做一個核對嘛、啊、不過呢看看會不會可以有更加多的少少的資料呢看看補充給麥生、多謝你，跟住我們有6點前的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乌尔都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Urdu. 국가는모든사람들에게 COVID-19 백신을제공하고있습니다اہل افراد مخصوص کلینکوں، اسپتالوں، موبائل ویکسینیشن اسٹیشنوں یا کمیونٹی ویکسینیشن مراکز پر ویکسین لگوا سکتے ہیں۔ جو لوگ ویکسین لگوانا چاہتے ہیں انہیں جلد از جلد اپائنٹمنٹ لینی چاہیے۔ اسی دن کے ٹکٹ منتخب کردہ کمیونٹی ویکسینیشن مراکز پر خاص اہل افراد میں تقسیم کیے جائیں گے۔ حکومت اور ماہرین کی کمیٹیاں COVID-19 ویکسین کے محفوظ ہونے کی نگرانی جاری رکھیں گی۔ ویکسینز آپ کے جسم کو بیماری کے خلاف بہتر طریقے سے لڑنے کے قابل بناتی ہیں۔ وائرس کے تولیدی سلسلے سے پیدا ہونے والے خطرے کے تحت آپ کو جلد از جلد ویکسین کی پہلی اور دوسری خوراک لگوا لینی چاہیے اور تحفظ کو بڑھانے کے لیے ویکسین کی تیسری خوراک لگوا لینی چاہیے۔ زندگی گزارنے کے عمومی طریقوں کو بحال کرنے کے لیے یہ انتہائی اہم ہے۔ مزید معلومات کے لیے اس موضوع پر مبنی ویب سائٹ ملاحظہ کریں www.covidvaccine.gov.hk۔ 少盐啊，唔该， 咁咪冇味咯？ 唔系啊，本身已经有肉味噶啦。少糖啊，唔该。 话明糖水少糖，咁咪唔系糖水啦。 仲清甜啲，健康啲噶。 系咪真系少盐少糖可以更好味，更 keep 住健康呢？ 真系可以噶。嗱，留意星期五《开心日报》节目，有今晚食啲乜少盐少糖营养篇，营养师同你拆解。 记得听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开心日报》。 降低食物中盐和糖委员会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时间来到晚上的6:41，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呢继续有陈燕平之外，也都有今晚另一位主持呢何巨业的。何巨业啊，刚才我们谈到呢就是保就业计划2022，今早政府呢就宣布了一些优化的方案，其中当然最主要的就是撇除了月薪上限是30,000的这个规定啦。但是呢另外都有这个规定呢，我们刚才都讨论过的啦，就是本来一些是不符合资格申请的行业，譬如它是属于剔除行业，而它的聘用人数又是多于50人的，譬如建造业这样，之前就不合资格，但是现在就合资格，只不过他们只是可以就着100名雇员作出申请而已，但是其余那些是不属于受限名单，就最多可以就1,000名的雇员作出申请的。不过何巨业，如果我们谈回那个政策的原意，政府就说都主要是想帮一啲中小企啦，聚焦佢哋去帮手啦，咁样咁，同埋一啲系受勒令关闭处所嘅企业。但系如果当个人数上限去到1,000嘅时候，其实呢个又系咪可以叫做中小企咧？ 其实真系其实呢个就难以理解，因为咧佢嗱上一轮咧就冇呢1,000呢个数字出现嘅，就系讲紧嗰个行业嘅性质嘅啫，其实都冇限嘅。但今次咧，佢又澄清咗，因為我知道個原意嘅，就係變咗受限名單啦。咁就話100名僱員以後可以申請補貼。但係咧，另外一啲咧就話其他嗰啲行業咧就加多個1,000名僱員作為一個上限嘅名額。咁其實我就覺得，1,000名僱員喺香港嚟講，嗱，我拎建造業為例啦，如果有1,000名僱員嘅分判商，佢隨時可能大過一個總承建商。係啊，咁其實係咪1,000名僱員呢個係一個？合理嘅所謂嘅分界線咧，咁，咁我當然啦，其實可以幫到更多行業就係值得幫嘅，我都覺得。但喺性質上，我哋係咪喺個政策原意咧？如果係針對中小企，咁呢個1,000人係咪一個恰當嘅數字？嗱，因為其實就咁樣睇落去冇問題，我驚往後運作起上嚟會唔會有其他嘅爭拗咧？因為其實中小企1,000人。仲係中小企咁樣，咁甚至乎點解呢個1,000人就中小企？我得，譬如我得100人嘅僱員，咁其實你就當我 即係唔資助我，或者我人多啲500人，咁你又覺得個性質上點解你覺得我係可以自己自給自足咧？咁樣其實呢個咧就係政策原意咧，有陣時都好似似乎暫時都未説得清楚。 嗯， 係啊，咁啊。 系 可能运作起上嚟喺申请嘅阶段咧，可能会多啲问题。 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点睇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啦，同我哋倾倾嘅。飞嚟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负责呢个计划嘅即系人员啦，就系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嘅总监何佩玲啊。何佩玲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 系首先就想问问啦，因为咧之前去公布呢个计划嘅时候咧，就话建议系参考2020年咧嗰个保就业嘅数据咧，系设一个嘅上限啊嘛，咁样。咁嗱，但系而家咧就定咗一个嘅主要资助范围嘅上限咧，就系最多可以就住1000名嘅雇员咧申请补贴。其实1000名呢一个嘅数字，你哋系考虑咗啲咩因素而定嘅咧？ 陳燕平，你剛才說呢是涉及兩個上限的問題，其實呢就即係成件事可以咁樣睇嘅。首先呢我哋會有個上限呢，就係即係請僱主之前呢，就係話因應呢2020保就業嘅數據呢去 set 佢適用佢自己嘅上限。 嗯， 我哋就後尾聽到意見啦，就話過去嗰兩年呢，其實呢都有唔少企業呢係可以逆市擴張嘅。因為我哋都聽到啲企業，譬如原本2020年係請500多人嘅，即係一啲食肆，咁去到2021年第四季呢已經請成即係1200人啦。咁所以我哋今次呢就容許嗰個彈性，就話呢就住嗰個僱主本身佢依個咁嘅上限呢，佢呢就可以呢選擇呢用2020保就業嘅數據呢，或者呢係2021年第四季嘅數據。咁呢個就適用於嗰個個別嘅僱主。頭先咧，你提到咧嗰個1000人嗰個上限咧，就係咁樣理解嘅。就是因為我們見到香港都有不同的企業，其實大部分都是一些中小微企請幾十個員工的，但我們也都見到有一些是大公司的，譬如一些連鎖式的快餐店，它可能請成幾千人甚至萬多人，我們都見到在上次2020年的保就業，他們都有申請，我們就要給了幾千人甚至成萬多人，給他每一個人頭都有一個津貼。咁我哋都會問翻自己，就係即係咁樣係唔係話，即係因為我哋今次設計呢一個2022年保就業咧，都想咧係聚焦咧幫一啲中小企，咁所以咧我哋咧就都落咗咧一個咧大公司咧都有一個上限啦。換言之係咩咧？即係如果結合埋頭先我講咧，係適用於僱主嗰個上限。譬如即係如果一個僱主佢聘用嗰個員工，佢係500人嘅。咁因為而家我嗰個大公司個上限係1000嘛，佢未去到1000個位啦，咁所以佢嗰個500人咧就係、是、成為佢嗰、那個即係、可以申請資助嗰個上限咯。如果有個企業，譬如佢請緊2000人嘅，咁因為我有一個大公司嗰、那個即係、就是、上限，佢唔可以多過即係拎資助嘅，唔可以多過1000個員工。咁即使依個2000個員工嘅企業咧，佢都最多咧只可以拎到1000個即係員工嗰個補貼咁樣咯。 係呢個明白啊。其實就因為多咗1000人嗰個所謂嘅上限咧，人數上限。咁就頭先我哋提出咧一個我哋未必好透徹理解到嘅一個定義，就係1000人嘅企業咧，就係咪真係你哋最初所講嘅你哋今次想針對幫助嘅中小企嘅行業咧咁樣？ 嗯，係 啊。 明白，其實大家一路想呢，即是中小企呢都是講緊可能是請緊幾十人啦，即其實政府自己以往呢都有講嘅，譬如一啲服務性嘅即係中小企呢，就是講緊可能是50人留下咁樣啦。咁但係呢我哋做咗2020年嗰個保就業嗰啲數據之後呢，我哋會都睇到呢，即係唔同嘅僱主呢嗰、那個即係員工嗰個分佈，而我哋亦都有一個考慮咧，就是、如果我純粹咧係幫一啲真係所謂嘅微企係請緊即係幾十人嗰啲咧，咁對嗰、那個即係、就是、保就業嗰個效益咧，究竟有幾大咧？我哋可能覺得就未必係咁好嘅，因為咧我哋亦都睇到咧，其實咧最能夠咧製造就業嗰啲咧係一啲即係服務性嘅行業，咁、譬如頭先講嘅一啲即係連鎖式嘅。即係快餐店啊，同埋一啲即係零售啊咁樣。咁、 呢啲當然有大有細，但係我哋覺得咧，我哋亦都唔可以咧將頭先話大公司嘅上限咧 set 得太過嚴謹，因為如果唔係咧，我就會咧即係令到咧一啲即係譬如中型嘅一啲即係連鎖嘅即係譬如食肆啊。連鎖嘅即係零售嘅店鋪啊，佢都唔可以受惠嘅話咧，我哋就有啲擔心咧，就係、是、保就業嗰個功效咧，未必係咁理想咯。 嗯，我諗其實即係可能簡單啲講，而家我哋再理解翻件事咧，其實你哋都係好行業針對性，即係嚟緊係針對你哋好透徹理解到嗰個行業真係需要協助。就其實坦白講啊，你只不過定嗰個上限，就等個資助額嘅一個限制啫。其實基本上都而家我而家咁越聽越睇咧，就發覺其實唔係所謂定義嘅中小企嘅針對性，其實可能係定義緊一啲嘅行業性質嘅針對性。 系啦， 咁样咧就我哋可能更加容易啲哦，理解成政策啦，咁样咁往后大家就少可能少啲争拗添。 明白，明 系嗱。另外亦都想问咧，即系受限名单入边咧，最多可以就住100嘅雇员咧申请补贴。其实100呢个数字，你哋个考虑点又系点样定出嚟嘅？ 哦，其實咧，陳燕平講嗰個受限名單咧，就係原本我哋都叫做剔除名單嘅，邊咧就有一啲即係我哋覺得咧唔係話好受疫情影響嘅一啲企業，譬如超級市場啊、一啲物管啊、公司啊咁。最初咧即係特首三月中走出嚟講嗰陣時候咧，依、這個名單咧上邊我哋都想救翻一啲小型啲嘅即係企業啦，就即係話啊，如果佢請嘅員工咧唔超過50嘅話咧，佢都可以申請嘅。不過我哋之後咧就聽過好多唔同嘅意見啦，即係佢哋都會覺得話啊，係唔係一定係我個企業唔請唔多過50至可以申請啊？定係你喺即使喺嗰個名單上邊，你都容許俾我申請？去到有一個上限咁樣，咁有啲人因為我哋咧都見到咧，有啲人同我哋講，譬如講物管公司好，咁物管公司有啲確實係一啲大型嘅，一啲即係幫發展商去做物管嗰啲係一啲大型嘅即係物管公司。我哋亦都睇到咧一啲比較即係細型啲、小型啲嘅一啲即係物管公司，譬如做單棟式嗰啲 冇錯，好多嘅。 咁樣係啦，冇錯啦。咁佢哋同我哋講咧，如果即係你將嗰、那個即係上限咧 set 咗喺50嘅話咧，其實唔係幫到佢好多，因為咧可能咧依啲咧通常都有翻咧即係百幾二百個即係員工咁樣嘅。咁所以即係我哋都想咧，即係喺 set 依個上限嗰陣時咧，好似即係頭先阿何巨業講，我哋都要因應翻行業嗰個特性啦。咁所以我哋都喺依度做咗一個放寬嘅。咁就即係而家咧就係話咧喺名单上边咧，所有嘅公司佢咧都系可以申请最多咧系即系100名雇员嗰个资助，咁所以我哋都将呢个名单咧就译咗名啦，就唔系话即系剔除名单咧，因为剔除名单就好似即系唔合资格申请啦，我哋而家咧就改名咧就受限名单，换言之咧就是、受限名单上边，譬如如果佢系一间嗰啲药房咁样，如果佢药房每间药房咁佢都可以咧，系申请最多100名雇员嗰、那个即系资助咁样咯。 嗱，但系呢样亦都想问咧，就系因为你哋估计咧，即系受惠嘅雇主嘅人数目咧，都系维持喺大概160,000啊嘛。咁但系照道理因为以前有一啲人就唔合资格申请，而家佢哋系可以合资格申请。咁其实点解都系维持喺160,000嘅咧？条数系点样计嘅又？ 哦，其實咧就僱主嗰、那個數目咧，喺好多情況之下都唔即係喺頭先嘅情況之下都唔會爭好遠啦。因為之前咧，我哋160,000喺三月中講出嚟嗰個數都係嗰陣時話受惠嘅僱主都係160,000咧。當時咧就係個考慮就係嗰個剔除名單，即係頭先講我話未改名之前嗰個剔除名單，確實係有少少僱主咧係因為我係話佢係唔請得多過50咧。佢嘅員工唔多過50咧，佢只可以申請咧。咁係確實係有啲僱主因為咁樣係唔可以申請嘅。咁而家我稍微放寬咗啦，但係咧都唔係話即係多咗即係好多僱主嘅，因為咧喺嗰個受限名單嗰上邊咧，其實咧幾大部分咧都係一啲即係大企業嚟嘅，大家會見。即係我哋上面有見到話，嗱何巨業可能唔清楚，即係譬如建造業嗰啲嗰個總承建商， Mincon 直情係即係一啲比較大型啲嗰個企業嚟嘅， 發展商都有數嘅啫。 係啦，超級市場咁亦都係幾大部分都係一啲即係大型嘅企業，譬如一啲即係講緊一啲便利店啊，都係一啲大型嘅企業嚟嘅。咁所以即係我哋嗰個放寬嘅話咧，唔會係即係令到好多企業係突然間合乎資格申請咯。 嗯，另外咧就係勞工界會比較關注啊。具體而言，你哋會點樣去做一啲嘅抽查嘅工作嚇，以免啲僱主咧就用咗某啲嘅僱員嘅人頭去到申請，但係最後最受惠嘅就唔係嗰啲嘅僱員咧。你哋會點樣做抽查噶？ 係我諗即係你就講緊即係可能其中一個就係即係上一次我哋做2020保就業嗰陣時咧嗰、那個肥上瘦下嗰個問題啦咁樣，咁今次咧我哋咧會加入一個新嘅要求嘅，因為上一次咧點解會出現肥上瘦下咧，就係我哋俾咗一個彈性咧俾嗰個僱主啊，佢拎咗個資助之後咧，只要佢確保咧佢仍然請翻咁多嘅人頭。哪怕佢要求可能某個僱員你放無薪假，跟住佢將咧依個僱員嗰、那個即係補貼咧，可能全部啊，甚至一部分咧，去俾另外一啲即係僱員，咁依個我哋都覺得好唔理想，咁所以就吸收咗上一次嘅經驗咧，我哋今次會有個新嘅要求咧，就係、是、僱主咧我哋會點樣做咧？譬如假設嗰個僱主佢係拎咗我100個員工嗰個資助，即係每人有8000啦。咁樣，咁咧我咧就會喺事後咧做翻咧一個即係核實嘅。我哋咧會問強積金信託人咧拎翻咧依個僱主5月、6月、7月，即係依個補貼期咧，佢嗰、那個即係強積金個供款記錄嘅。我要咧喺個依3個月嗰度咧都睇到咧，係每個月咧都有100個員工，佢嗰、那個即係譬如假設佢係拎即係個個都拎8000啦，就佢嗰、那個即係人工咧係唔會少過8000嘅，咁反映咗喺佢嗰個供款記錄咧，就即係將即係8000，即係換言之咧，就要每個月都要供400咯。我要有100個員工，每個月咧僱主都係幫佢供400嘅。咁依個我哋就可以確保到咧，真係嗰個補貼咧係用喺嗰、那個即係僱員身上啦。另外 係啊，呢個咧，我想即刻問一個問題，因為咧其實你就並非去睇佢真正嘅出糧嗰個數字。其實睇佢真正就供咗嗰個強積金嘅數額去做推算嘅啫。咁其實會唔會有啲即係我又諗得去極端啲咧？有人又話我係啊，同佢供多200，係啊，但係其實我真係未必俾翻足8000佢嚇。咁即係嗱，供款還是供款啊嘛，佢可以我哋另加噶嘛 ，on top 噶嘛。咁會唔會有啲咁嘅情況咧？咁好啦。如果話唔會嘅，咁啊當然好啦。咁另外就係、是，咁你會唔會亦窒礙咗佢哋？可能中途呢幾個月裏邊有啲人事嘅變動，會唔會都妨礙咗有啲好正常嘅人事變動咧？令到嗰啲僱主亦都受到好多即係比較困難嘅困擾咗咧？ 明白嗱，就住即係你第二點咧，即係依一個我都想講講，因為都有工會嘅朋友咧，就是、直情就係即係你會建議咧，就是、我哋採取一個實名制嘅。 嗯。 換言之咧，嗰、那個津貼咧係跟住陳大文嘅，咁我哋咧而家唔係做到依一步，我哋亦都唔贊成去做依一步。就即係有阿何巨業頭先講咧嗰個考慮，即係其實香港嗰個即係勞工市場咧個流動性都好強嘅。即係如果咧我話依個資助咧我俾嗰陣時咧係陳大文，佢幾個月之後咧都係要跟住嗰個僱主，即係阿陳大文佢係想辭職又唔可以辭職咁樣，咁我哋覺得都唔係一個即係最理想嗰個情況咯。咁所以我哋就會即係好似我頭先解釋咧，就是、我哋用翻佢嗰個強積金嗰個供款記錄，我哋又唔會覺得有頭先阿何巨業講嗰個問題嘅，因為即係嗰個供款嘅記錄咧，正正咧其實就係由佢個收入咧係乘翻出嚟嘅啫。咁另外咧，我哋仲會多一招嘅，依一招咧就係即係我哋之後咧就會抽查。我哋點樣去做呢？譬如我哋嗰、那個補貼嗰個期限咧，就係、是、5月、6月、7月啦。我哋會將譬如5月、6月、7月咧，佢依一間企業咧嗰、那個即係人頭嗰、那個即係譬如嗰個工資嗰個分佈啦，比較翻咧，譬如佢如果佢揀咗舊年第四季做佢嗰、那個即係員工嗰個上限嘅，我哋比對翻咧佢一個歷史嘅數據，就係舊年。第四季佢嗰、那個即係、就是、個嗰、那個人工嗰個分佈又係點呢？如果我哋發兩者好大分別嘅，我哋就會即係 請個企業咧上嚟都同我哋傾下偈啦，問下佢一啲問題點解會咁啊咁。其實呢個方法咧喺我哋做2020嗰陣時咧個保就業計劃咧，我哋都係咁樣做，當中都即係揾到一啲個案咧係即係有啲涉及一啲即係欺騙成分啦咁樣嚇，我哋都轉介咗俾即係警方嘅。 嗱唔好意思啊，大概剩翻五十秒，何佩玲好快地想問，有工會嘅人士就話點解臨時失業支援計劃唔可以撇除30,000咧嗰個月薪嘅上限？要求可唔可以讲一讲啊？好快地。 可以嘅，因為咧，其實咧，我哋今日咧都已經係收咗成36,000嘅申請，而我維持嗰個即係工資，即係嗰個準則係30,000。咁而30,000咧，亦都即係涵蓋咗成即係成個勞動人口嘅75%啦。我唔係話即係超過30,000工嘅人唔值得幫，但係即係資源有限嘅情況，我哋應該集中去幫一啲咧即係最需要照顧嘅人咯。 好多谢晒你何佩玲倾到呢一度啊吓，唔该晒咁啊系啊何佩玲就系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嘅总监嚟嘅，有7:00新闻报道。 纸包让有需要市民领取。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话，总统普京系咪出席今年11月喺印尼巴里举行嘅20国集团峰会？俄方将会视乎事态发展决定。20国集团之中，部分成員國要求不讓俄羅斯出席峰會，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說將會澄清這一點，畢竟印尼是主辦方。俄羅斯駐印尼大使上月說，雖然受到集團內的西方國家反對，普京有意出席會議。天氣方面，乾燥的大陸氣流正是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方面，下週大部分地區相對濕度下降到60%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最后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下周初风势微弱，能见度较低，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交通繁忙。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18乡交汇处的支路车多，龙尾礼修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睇清楚包装食品上嘅盐糖标签，就可以揀到健康之选。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众志成城，快测三日，市民陆续收到防疫服务包，使用服务包内的快速抗原测试剂，采样时应注意：一、要阅读说明书并按指示进行测试；二、如用鼻腔拭子，采样前先擤鼻涕；三、要在适当位置采样，并采足够样本。希望大家一起在4月8日至10日连续三日早上做快速抗原测试。如果出现阳性结果，要在24小时内向卫生署网上系统呈报，让染疫人士尽快得到适切的治疗同埋隔离。如有需要协助，可致电18330019。早日切断新冠病毒传播，早日回复正常生活，重振经济，你我一齐出一分力。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教育局同考评局同埋学校嘅代表嘅共识咧，系要保障考生同埋考务人员嘅健康同埋安全。 文凭试会喺今个月22号开考，教育局同考评局将会有一系列安排协助考生如期应考，详情系点呢？另外，学校准备恢复面授课，情况又如何呢？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高福慧、李文，今个星期六请嚟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1。关于咧系保就业计划啊，2022咧，大家有啲咩睇法咧，都系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一倾嘅。咁同埋亦都头先有即系好快地略咧讲过啦，就系关于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咧嘅情况嘅。咁嗱，因为咧其实根据即系创新办嘅资料啦，咁暂时咧就已经系收到咧36万宗咧系关于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嘅申请嘅啦，咁而首批成功申请嘅6万个嘅市民咧，最快啊下个星期二起嘅一个星期之内咧，就会收到自动转账。咁不过咧，其实佢哋亦都系喺今日记者会度提到啦，就系10个有强积金户口嘅申请咧，系有3个咧不符合资格嘅，因为譬如包括咗就系即系佢哋喺嗰个嘅工作嘅日数上面咧，又或者系佢哋嗰个月薪嘅限制上面咧不合资格啦，又或者佢哋系失业或者喺受限处所工作而被迫放无薪假嘅呢个规定咧，有啲人咧亦都可能系不合资格嘅。咁譬如佢哋唔系喺一啲勒令关闭嘅受限处所入边嘅工作啦。咁到底啊，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市民大众吓，你嘅情况又系点咧？都会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有位听众蔡先生和何巨业，蔡生你好， 蔡生你好。 系你好啊！ 你好，有咩睇法啊，蔡生？ 系我就咁样睇法嘅，就系关于呢一个失业嗰个救济金咧，1万蚊嗰度咧，咁佢个上限咧就系、是、之前失业之前咧就唔能够收入唔能够超过3万嘅， 系。 咁但系今日推出呢一个咁嘅去援助呢个中小企嗰度咧，咁如果佢都系有个上限系3万咧，咁我哋冇问题噶。因为社会个问题系咪啊？咁大家都唔想嘅。咁但系反而咧，去帮助呢一个失业嗰个情况咧，佢系冇上限嘅。咁但系我哋失业嗰啲咧，即系现阶段有人做紧嘢嘅啲咧，佢话可以冇上限嘅去补贴嗰1万蚊嗰度。咁但系我哋失业嗰度咧就 fit 死咗系3万嘅。咁我就觉得对我哋嚟讲系非常之唔公平咯，应该系一视同仁啊嘛。 即系你觉得其实如果保就业计划佢即系嗰个雇主申请系最多为月薪3万嘅雇员去申请呢一个上限都已经剔除咗嘅时候，点解临时失业支援计划佢个申请嘅资格上限3万蚊月薪呢样嘢又唔可以剔除咧吓？你觉得应该系一视同仁吓？ 系啦，关键就呢一样嘢咯。 好啊，多谢。 佢哋做嘅时间咧，就希望真系可以细心啲咯。 好， 我哋真系失咗业噶啦嘛！ 明白，好多谢晒阿蔡先生嘅电话。其实何巨业嗱，头先因为最尾咧都好快地去问过创新办嘅何培林啦，咁佢亦都话系考虑到嗰个资源嘅问题啦。咁但系佢亦都话即系而家按照咧而家嘅申请资格咧，亦都系可以涵盖到即系唔少嘅雇员噶咯。 讲系我都听到啊何培林嗰个解释嘅，我都即系喺政策角度都明嘅。你话将资源尽量集中吓。比較收入可能基本都低，咁其實咧可能積蓄唔多啦。咁今次咧就盡量幫到佢先啦。咁呢個都有佢説法嘅。不過我就覺得，如果涵蓋埋3万蚊以上嘅啲僱員，其實而家大家嘅生活都可能都幾艱難嘅，可能平時嘅洗費啊、供樓開支都可能好多噶嘛。咁如果係都可以幫到佢哋少少嘅， 咁係咪都係好呢？而且有幾大量呢？係咪令到那個所謂銀碼係大咗好多，令到政府都支付唔到呢？咁我覺得可能啦，今日最緊要先行先。如果咧都唔幫到呢班最基層嘅咧，就阻住時間，反而係冇益嘅。如果係可以仲有空間嘅，再幫一幫一啲呢、這個。行下上面嘅，可能政府都可以再谂下嘅。 好，有位听众叶女士喺度啊，叶女士你好。 喂，主持，我想讲下咧，即系嗰啲保就业咧，本以嗰次咧就阿特首话，嗰啲超级市场啊、药房即系冇得申请噶嘛。今日又听到又话佢哋有得申请， 系、 我觉得好唔合理咯。点解咧？喂，超级市场几好生意啊？哇，即系话斋赚到盆满钵满，药房又系几好生意啊？系咪啊？即係好唔啱咯，即係變咗你攞納税人啲錢貼嗰啲好生意嗰啲人，根本上佢使乜保就業啫？佢啲正話齋，佢賺到盆滿缽滿，啊賺到正話齋啊都唔知幾犀利係咪啊？你仲要將啲錢嚟貢獻俾佢，即係嘥曬納税人錢咯，啲錢唔應該咁使法嘅。我覺得特首咧即係好唔啱咯，再咁改即係咩嘢？應該即係係幫助嗰啲真係嗰啲即係有需要嗰啲即係即系嗰啲困难嗰啲商户啊，先啱啊嘛，系咪啊？ 系，多谢晒啊叶女士嘅意见。啊何巨业头先啊叶女士讲到咧，就系、是、以前系叫做剔除名单，而家又叫做受限名单啦。咁就特别系即系超市啊、便利店啊、或者药房啊、同埋药行啊咁样，咁佢哋而家都系可以申请，不过最多咧就可以就住100个嘅雇员咧系申请补贴嘅。咁头先我哋都同即系创新办嘅总监啊何佩玲倾过，即系点解会系有呢个咁嘅改动啦？不过咧，如果我哋计条数咧，嗱，我粗略嚟计啊，唔知有冇计错？如果以8000元嘅月薪嘅补贴，如果系100个雇员嘅，咁即系话咧， 80万啦一个月， 系即系3个月，其实佢系可以攞到240万嘅补贴噶啦。 其实一个唔细嘅数，如果佢真系得100人嘅雇员嘅话咧，其实都系一个几大嘅支援。 啊，咁但系其实。又系咪即系合理咧？ 又去到嗰个老问题啦，正正我哋头先都讨论过，系嗰个政策目标系咪喺个行业针对性咧？咁如果系针对个行业嘅话，咁其实整体个行业如果觉得并不受呢个疫情影响嘅，咁系咪要摆咁大力度去支援咧？而将啲资源摆落另一啲需要更需要帮助嘅一啲行业或者系市民咧？咁我谂最初似乎政府咧就有咁嘅谂法嘅。不过似乎最喺讨论之下，喺好多行业嘅反应啊，亦都有一定嘅压力出现咗。咁啊，又有少少嘅所谓松动。咁但系呢个松动咧，又觉得轻微嘅松动，一个象征式而多啲。我就睇到。咁当然啦，我就唔排除嘅，有啲个别小嘅商店咧、店铺咧，可能佢喺啲位置唔系连锁式，佢可以都可能系有一定压力。咁但系如果佢系针对到一啲嘅小型、非连锁式嘅，咁可能大家市民嘅角度咧就觉得啊。好似平衡啲啦咁樣。 嗱，另外嘅一個即係議題咧，亦都牽涉到喺疫情之下咧，點樣去支援到即係社會嘅各界嘅，就係咧第一輪嘅電子消費券咧，今日咧就已經發放咗啦。咁因為嗰陣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話，即係點解要即係想趕及可以盡快發放咧？原因就係知道都有啲市民啊喺疫情之下都會受到影響，咁希望咧可以或多或少咧都可以即係幫到大家啦，咁所以咧有一啲嘅人士咧，今朝早起身咧就會發覺佢嗰個電子錢包上面咧嚇就多咗5000元啦。咁但係另一邊商咧就有一啲嘅人咧，佢由於係用八達通去申領啊嘛，所以喺凌晨12点之前咧，就有啲人就去到港鐵站嘅嗰啲嘅即係交通費補貼機嗰度啊，就期待住去拍卡，係啦嚇。咁希望咧可以第一時間咧攞到咧呢啲嘅消費券嘅。咁如果我哋睇翻即係今日一啲唔同嘅媒體啦，即係出去市面度睇過啦，都會發覺咧，似乎坊間一啲嘅譬如電器行啊等等咧，個幫襯嘅人咧。 係多咗嘅噃，因為大家有筆錢喺手啊嘛。咁另外就係各大嘅商場咧，亦都推出不同嘅優惠啦。譬如你消費咗即係幾多，又可以抽獎啊，攞到平板，有機會贏到平板電腦啊，又或者係攞到一啲嘅再多少少嘅現金券啊， 或者啲儲分又多啲啊，樣樣都有啦。 係啦，咁所以可能都係係咪真係起到一個刺激消費嘅效用咧？嗱，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嗱，你今日咧即係攞咗嗰個電子消費券之後，即係有冇一啲即時嘅購物嘅動作係做咗咧？嚇，可以打電話嚟18721啦，同我哋傾傾啦。又或者係如果你係營商嘅，今日你會發覺到市面嘅情況又係點樣咧？店鋪嘅人流情況又係點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1嘅。但係何記俾我哋傾啦，有一個行業咧，佢就即係覺得咧，即係受惠嘅情況未必好似上一輪咧電子消費券咁好。呢個就係飲食業啦。 冇錯啦，佢哋好擔心係食水味啊，似乎聽好多報道。 係啦，嗱，因為點解咧？個原因就係因為而家仍然係受住社交距離嘅措施嘅限制啦。食肆咧係6:00之後咧都係唔可以繼續營業嘅，要去到咧4月21日咧先至可以放寬嘅。咁究竟嚇呢一輪嘅電子消費券對於佢哋嘅生意嘅幫助會有幾大咧？電話旁邊請嚟香港餐飲聯業協會嘅會長黃家和嘅。黄家华你好， 大家好。 黄家华你好。 喂，留意到咧，你之前嘅一啲嘅评估咧，你哋估计今次咧对于饮食业所能够获得到嘅受惠咧，系应该会系低啲嘅啦。譬如有一啲嘅行业咧，就估计4月份嘅销售表现咧，按月可以增加15%-20%啦。呢个就系珠宝业界啦。咁但系反而你哋饮食界，你哋期望啊个收益会系增加到几多咧？ 嗱，好似头先你所讲嘅，目前咧，其实我哋都系受限聚嘅措施影响嘅。咁好似而家喺晚上7:19啦，咁我都喺一个商场度周围去望下情况系点样咧。咁人流系确实多咗嘅，咁但系咧啲食肆因为亦都冇晚间嘅堂食啦，咁所以亦都做唔到生意。咁而睇翻外卖嘅生意咧，其实都寥寥可数嘅。咁但系咧喺日单嚟讲咧，其实有一个几大嘅唔同嘅情况出现啦。咁今日咧，其實因為第一日發放電子消費券啦，咁市民咧有唔少咧，其實急不及待嘅，咁亦都係似乎就有部分咧就盡情消費添。 嗯。 咁特別頭先你提及到一啲電器公司啊之類咧，咁其實亦都人頭湧湧啊，我所睇到就。 嗯。 咁同埋有部分嘅食肆咧，其實亦都排長龍嘅。咁排長龍咧，唔代表佢哋嘅生意就當然係有生意啦。咁但係咧，因為始終係有限聚嘅措施咧，一台坐得2人，咁就算坐滿都好啦，咁都要等下一輪嘅人，即係佢走咗之後先至係可以轉台咁樣。咁所以喺個生意上咧，我哋雖然係有一啲增加，咁但係喺4月份咧，譬如話由今日開始到4月20日咧，嗰、那個情況咧都未必係咁理想嘅。咁但係咧，到4月21日咧，因為我哋期望啦，消費券嘅刺激作用之下咧，另外就係、限聚嘅措施亦都係放寬啊。咁一台可以坐4人，同埋最重要咧就係、是、晚間嘅堂食係可以做到晚上10:00。 係。 咁呢個咧就對所有嘅食肆嚟講咧，都有一個非常大嘅刺激嘅作用嘅、 我想問一下咧，一般咧其實晚間個收益咧佔咗一般嘅食肆嘅營業額有冇係咪一個大比例咧？ 但個比例上咧，其實係7:3嘅。如果整體我哋嘅餐飲行業嚟講，咁即係夜晚嘅收益咧有70%，咁日間只係佔30%嘅。咁特別是一些大型的酒樓啦，咁譬如話佢可以做一些宴會嘅， 酒席嘅，特別係婚宴嘅場所咁樣，咁呢個對佢哋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嘅。係，咁但係目前嚟講咧，就算係第一階段嘅放寬啊，都係一台坐得四個人，亦都未能夠做到一啲較為大型嘅飲宴嘅活動。咁就算去到第二階段嚇，一台可以坐到八個人。咁夜晚可以營運到凌晨十二點都好啦。咁喺一啲大型嘅宴會活動呢，仍然係做唔到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呢，其實對餐飲業嚟講呢，當然係會做多咗生意。咁但係呢，當然我哋亦都希望呢，在疫情受控之下呢，政府亦都如果根據目前嗰個狀況嘅話咧，其實有條件去進一步放寬嘅。譬如話，就算第一階段一台四個人嘅話，可唔可以提早一啲去放寬到六個人咧？甚至去到八個人咧？咁呢啲咧就對我哋嚟講咧，如果推個消費券就會有一個更積極嘅幫助啦。咁而家我睇翻咧，譬如話整體嘅消費券，我哋第一期嗰300亿嘅話咧，大概可以最多攞到50亿嘅份額咯。去到第二期嘅話，有可能我哋咧都會好似去年消費券嘅推出嘅話，我哋攞咗大概有1/3嘅份額嘅。咁360亿可以攞到120亿。 係。 咁今次咧，我相信大概第二期嘅消費券咧，係可以攞到大概100到120亿到咯， 系 总数大概系150亿左右。 系嗱，黄金华，其实咧即系而家就社交措施咧就未放宽啦，但系你哋业界会唔会针对住早市又譬如中式酒楼啦吓，会唔会针对住早市或者系午市啊，可以做一啲嘅优惠，从而吸引啲顾客，即系起码都消费都舒爽少少啊咁样。 好，其实优惠都不断推出㗎啦，咁同埋有唔少嘅食肆呢，佢开业，即係如果係可以开业嘅食肆啦，咁已经有唔少嘅优惠，咁再加埋本身呢会推一啲现金券出嚟嘅。咁即係话呢，市民如果係用今期嘅消费券嘅话呢，咁再额外有一啲其他嘅优惠呢，再加上去，令到佢可以延續個消費啊！咁即係話五月六月啦，咁樣都希望係可以有個延續性喺度咯。因為今次嗰個消費券第一期嘅推出咧，其實嗰個時段可以去到成6个月咁耐，咁我哋亦都真係好擔心咧。啲市民開頭嗰1-2个月已經係用曬嗰5000蚊啊，咁到最後即係我哋好似頭先啊何傑業講。会唔会系一个水尾咁样？咁水尾啊，剩翻加翻少少啦，咁都好过冇啦。咁但系咧，希望第二轮嘅消费券嘅推出咧，我哋就会较为即系个收益会大啲咯。 好多谢晒你啊，黄家和，倾到呢一度啊。黄家和咧系嚟自餐饮业界嘅代表，系香港餐饮联业协会嘅会长嚟嘅。电话号码18723111咁啊。其实政府咧就呼吁啦，即系喺疫情之下咧，大家都唔需要攞住个电子消费券就咁急住去消费嘅， 要保持社交距离， 系保持社交距离， 健康紧要啲。 系啦，咁但系心机旁边嘅市民大众，你自己又点睇呢？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倾嘅。 面对疫情，家庭发展基金总干事罗乃圈有这个建议。 譬如我听闻你中招了，那我问候你啦，你安好吗？你说我安好，那就算了，不一定要问说你中招，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给回对方空间，尊重他的表达，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是很好的。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手錶的功能很長的時間基本上都是計時的。 我有幾個時刻是會戴手錶的，一個就是做運動的時刻，另外就是襯衫的時候。 如果你見到我戴錶，就等於說我那天需要看時間的需求是高到是2分鐘計的。 逢星期日 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素食、 哈林食失眠，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何记，我哋听听听众嘅睇法啦。有程女士喺度啊，程女士你好， 程女士你好， 程女士， 喂， 系你好啊，系程女士， 系各位主持你好啊， 你好，系 大家好，系啦， 有咩想发表咧？ 我今日放假，咁就去咗出咗去，本身谂住剪发嘅， 系 跟住买嘢，咁啊都唔记得有消费券，不过有消费券咧就好开心咯。咁啊，多谢政府啦。其实我觉得派消费券系好嘅，因为我都做一份长工，就呢份工就即系对呢个疫症，我哋公司都冇炒人嘅。 嗯， 但我觉得咧就有消费券咧，就变咗啲老板就要请多啲人咧，咁啊唔多唔少都好啦。帮助个就业率系会好啲咯。 嗯， 咁其实我系好支持呢个消费券，好过派现金咯。 你有冇因为攞咗呢个电子消费券咧，5000蚊到手而买嘢都疏爽少少咧？ 咁啊，我平时都系应买就买嘅。 嗯， 咁啊有消费券咧，咁啊会唔会买多啲啊？都系应买就买。因为我觉得总之就感恩啦，多谢就得啦。 好，即系都唔会特别刺激消费。喂，多谢晒你程女士嘅睇法啦吓。 不过令到佢开心消费咯。 系啊吓。不过何巨业睇到咧，有部分嘅市民咧，如果佢系攞住八达通咧，因为八达通嘅上限咧储值就系3000啦，咁所以变咗佢要攞到第一期消费券，即系八达通拍4000咧，其实佢就要都拍几次卡咧先至攞到。 拍几次卡咧，我觉得大家都可能都唔太难，因为行过都会拍嘅。你搭车啊，去到车站，不过问题咧，每次消费咧，似乎咧限制咗系3000蚊。 嗯， 系啊，可能呢个就有啲不便咁解啫。不过又、又正如政府讲，其实八达通又唔系我嚟做呢、這个所谓嘅消费券嘅，咁所以佢原本似乎有啲法例上嘅限制，令到佢冇办法超越3000蚊呢个限额咯。 系啊，冇错，因为佢系受住即系电子储值支付咧呢一个嘅法例嘅相关限制啦。咁不过有啲市民咧就可能会担心，我会唔会拍楼卡咧？会唔会令到我吓即系攞唔晒嗰4000？ 我谂啊，咁其实就如果你持续消费啦，就唔好系疯狂消费。咁其实你都会拍嘅。你一經常都會拍下卡，你搭下車去下車站，你就會去篤下。咁其實你都應該會攞得到。咁啊，自己都計條數咯。你都想買嘢，咁你都會諗下，有計劃地消費，咁自然你唔會使少咗噶啦。 1872311七點半新聞報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若兰报道新闻。教育局早前宣布，全港学校最快本月9号逐步恢复面授课。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初步计划高小先恢复面授，以半日为主。到下月3号，小学其余级别和中学高中级别恢复面授，幼稚园就可以安排一个年级恢复半日面授。到下月10号左右，中小学可以全部恢复面授，幼稚园有两级恢复面授。5月17号，全港中小有学校都可以恢复半日面授。他出席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视像会议时又说，过去几波疫情，当学校有确诊个案，卫生当局都会要求学校停课大清洗，但第五波确诊数字高，当局希望在安全情况下尽量不要太过影响学生上课，因此可能在学校卫生指引上有较大改变，亦会同专家讨论是否要求学校进行次数较密的快速测试。本港新增264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97名染疫人士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有117万多人染疫，8344人死亡。新增个案包括12宗输入病例，分别在机场检测和检疫酒店发现。新增死者包括27岁患哮喘病男子和52岁乳癌病人，都是昨天在家中晕倒抢救无效离世。另外，卫生防护中心说，学校本月19号起陆续恢复面授课后，未必好像以往一样有一宗确诊个案就停课，会按风险评估，正是制定指引供学校参考。

本来呢，我仲想用消费券买份礼物俾你㗎。但而家睇嚟都係唔够钱。 老公，你嘅心意我收到晒啦。我咁知悭识俭，持家有道。你嘅消费券自己袋住先啦。留到学期尾帮补細路啲兴趣班啊，同埋佢哋啲书补费，预早买定啲开学用品做埋校服都得㗎吧。而且睇中嘅心意产品网购都得啦。如果仲包埋运费，咁就连车费都悭返啦。 老婆，你真係精明。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何巨业。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收到第一期嘅電子消費券啦嚇，有冇影響到你自己嘅消費行為咧？都要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不過都留意啊，電子消費券咧有啲項目咧係唔可以用嘅噃，譬如你唔可以愛嚟做即係交政府嘅費用啦，亦都唔可以愛嚟交公用事業嘅費用啦，即係譬如水電煤啊等等，又或者你亦都唔可以去交即係公共機構嘅收費，譬如醫管局啊。房委会啊，房协，如果你系爱嚟就系俾即系教资会资助嘅大学嘅收费啊，或者中小学嗰啲嘅教育开支咧，都系唔得噶噃。咁同埋你亦都唔可以去购买一啲金融产品或者系服务啦，譬如你去买保险啊，唔得嘅。亦都唔可以爱嚟做一啲嘅慈善嘅捐款啦，亦都唔可以咧去一啲嘅直接向一啲非本地嘅商户购物，即系话你想系用喺外国嘅网上嘅平台去购物。就唔得噶啦，亦都唔可以直接系做一个个人对个人嘅支付啦，更加唔可以咧兑换现金吓。不过何巨业睇到有啲报道就话，即系有啲商户咧，似乎系想透过一个叫做即系八五折啊，咁样收翻啲货物咧去套现。 哇！這个套现咧就真系有啲，我哋要。既然其實政府講到明啊，唔應該係兑換現金啊，因為如果唔係咧，會唔會牽涉到一啲嘅刑事罪行咧？咁其實都真係有人會咁做啊！我都睇啲報道有咁講，尤其是咧，我係擔心緊有啲上年紀啊，係啊，有啲長者啊，咁啊，其實佢覺得我平時真係好少用電子支付去食去消費，咁啊最多去飲下茶，咁其實有人同佢講，你可以套現去買啲嘢，會唔會仲好啊？我驚咧。就呢啲咧，就引誘咗佢哋咧，就做一啲蝕底咗啲嘅兑換啦，亦都係非法嘅，似乎係。 有法律界人士都引述咧，就係話，如果有人啊同其他人達成協議，用消費券去購物之後咧，再收取翻現金咧出售產品咧，雙方咧都可能會涉及到咧欺騙政府或者係干犯咧欺詐嘅罪行啊！咁又叫大家即係真係唔好以身試法啦。1872311有啲咩睇法咧？打嚟傾傾。江先生，江生你好。 你好啊，主持好啊，咁消費券咧就其他三個平台都一次過俾5000蚊，咁佢就規定咗喺10月31日之前要使曬，咁但係調翻轉八達通就反其道而行咯，佢只能夠就俾4000蚊你先，咁實質上係有3000蚊入咗落去啦，咁剩翻啲錢就你自己再拍卡去攞埋，咁但係最後剩翻1000蚊，佢要 hold 到最快都要6月16日先俾到你咯，咁最遲嘅甚至去到11月。尾先至攞到咯，咁会唔会目标同佢嘅概念系有啲违反呢？咁亦都令到我哋想快啲消费又延迟咗咧，咁亦都咁样会唔会又引致到下一期消费卡派落嚟嘅时候，塞住咗，摆唔到咁多钱落嚟咧？ 哦，似乎咧就头先啊，我哋都讨论过呢个八达通问题、哦。 系啊， 其实咧就但系咁样嘅，我哋都理解到，其实啊，因为有几种消费嘅模式或者几种攞呢个消费券嘅渠道，咁啊八达通咧，似乎因为都有其他嘅法例嘅限制，佢就冇办法一次过。 我明白 咁多 限制，佢个面值系3000蚊， 系啊， 佢话拍完3000蚊咧，你可以增值到4000蚊，但系点解唔可以增值到5000蚊咧？ 哦，咁样啊？ 呢、這个就系涉及到头先所讲嗰个储值上限嘅问题。 做到 喂，咁政府就都解過嘅，即係如果佢要提升佢嗰個儲值上限都要成年嘅。喂，不過其實江先生啊， 而家講緊係冇提升個上限，我上限仍然係3000蚊。 係。 你話洗完3000蚊可以再自己拍卡洗到4000蚊，但係點解唔可以拍完3000蚊一路仔洗埋洗到5000蚊？ 哦，因為佢又分喺4000同1000嗰個再個分期嗰個 安排。 點解要分開？點解又要 hold 起我最後1000要去到6月16號之後？先至有機會攞到咧。 不過江生啊，其實到最尾咧，你都係可以攞足嗰個5000蚊嘅噃，即係遲少少啫嘛。 點解？即係而家係消費券，佢第一個目的就係盡快短時間整個市場係最快消費到。咁佢 hold 起咗我1000蚊，我消費唔到，我亦都買唔到啲比較貴價嘅嘢。 嗯。 咁亦都達唔到政府嘅目標，係令到市場消費，你仲要。是6月16號試過是攞不到的時候，因為銷錯有些消費銷了是另外一些剛才主持所講的不啱的部分。咁結果就6月16號不是17號攞到，如果攞不到的話，咁你是要下一個月先至攞到，甚至如果你消費得慢啲嘅呢，去到11月尾你先至攞到。咁呢個同你去個原意是有個違背喺度咯，咁其他平台就俾曬你，咁但係八達通咧，其實都可以俾曬你，但係我要 hold 起你1000蚊，慢慢俾咯。 好多謝曬江先生嘅意見，不過亦都咁講嘅，何巨業即係政府都有講嘅。雖然而家發放首期嘅電子消費券啫，咁但係疫情之下咧，亦都呼籲大家唔需要咁急趕去購物嘅。 其實你消費咧就係持續消費，就等嗰個消費市場咧繼續保持個活躍就得噶啦，唔好谷起一次，跟住就。大家又覺得好憂慮啦，咁其實平均消費可能係仲好咯。 唔係咁，不過當然明白啦，即係大家如果攞咗個電子消費券嘅話，都希望可以即係嗰筆錢咧就快啲到手。呢個明白嘅 嚇。 好啊，休息陣，轉頭翻嚟咧，同大家講一講另外嘅一個議題啊，就係主教山咧嗰個嘅配水庫啊。咁大家都記得啦，即係佢曾經咧係因為入邊個建築好靚，咁但係係竟然咧係拆卸到開始個拆卸嘅工程開始咗之後咧，先至。发觉咧，原来入边咧系有一个咁靓嘅建筑喺度，咁所以亦都导致到个工程咧就要叫停咗啦。嗱，咁啊就住呢件事咧，系发展局亦都系成立咗一个嘅小组啦，去调查事件啦，有个报告吓，咁啊1872-31，转头咧同大家倾一倾啦。 知情识趣31初中生问答挑战赛。 比赛已经嚟到第十场啦， 等我考下你啊！截至2021年尾，建筑喺最高海拔嘅系边一条高原铁路啊？ 铁路？那是一条神仙。 错，想知正确答案，记得留意《知情识趣31初中生问答挑战赛》， 主持马俊伟，今个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只要你错， 冇嘢系唔得。 旅游乐园精简版之。欧游回忆之旅， 法国第三集， 一起回忆法国地标景点，主持和听众都倾得好开心， 当地的人都很 nice 啊，都很 helpful， 帮助啲游客啊。 法国人气景点圣米歇尔山 bucket list 里面一定要去的地方。 哇，今个星期继续倾啦，星期六下午4-6，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仙奴，请各位安坐家中，一起耳朵游法国。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嗱，何巨业啊，即系深水前深水埗配水库啦，即系呢个叫做主教山啦。咁如果大家都会记得嘅，其实个事件系点样嘅咧？就系喺2020年嘅时候啊，因为嗰个系本身咧系属于一个即系水务处嘅工程啦。咁本来咧佢哋就系谂住即系拆咗嗰个配水库，然之后将佢复修之后咧，就交翻地政总署咧做其他嘅用。咁但係呢拆下啦，就发觉咦内部有一个好特色嘅建筑呢係攞出嚟喎，咁於是公众呢亦都係纷纷认为啦，就係嗰度有一个嘅即係值得珍惜嘅价值啦，咁所以呢嗰个拆卸嘅工程呢就暂停咗啦。咁然之后呢发展局呢佢哋就喺1月呢就成立咗一个嘅工作小组啊，就调查呢今次事件就係点解会出现一个睇漏眼呢，明明入面係咁有 一个建筑特色嘅，咁但系竟然系开展一个拆卸嘅工程咧。嗱，咁啊，寻日啦，咁就发展局嗰度咧就公布咗个调查报告啊。其实咧，佢入边咧就讲到几点嘅，其中一点咧就系关于嗰、那个配水库嘅地方。水务处咧嘅人员咧。就係、是、稱佢為水缸，呢、這個咧就係佢哋喺文件入邊所用嘅一個嘅術語啦。佢就係攞住咧呢個水缸呢一樣嘢，就將個配水庫咧去諮詢古蹟辦。有時古蹟辦咧就以為咧個配水庫咧係一個普通嘅水缸啊咁樣。咁所以呢個就係牽涉到一個嘅溝通嘅問題啦。咁所以工作小組咧都話如果係即係古蹟辦咧作為一個負責做文物保育事宜向公務工程代理提供專業意見的政府單位咧，係可以咧用一個格外審慎的態度咧，向水務署咧索取進一步的資料，就以免咧係不慎遺漏咗一啲咧睇嚟好似好普通，但係咧就係具有咧潛在文物價值嘅項目，而亦都喺度反映咗咧，就係水務署嘅職員啦，可能對於文物嘅保育咧係缺乏咗認知啦，所以就唔能夠提供到咧係足夠嘅相關資料咧俾古蹟辦。嗱，何桂業，你本身亦都係古諮會嘅即係成員啦， 嚇，咁嚇 今次嘅事件咧就涉及到公務部門啦，同埋古蹟辦之間嘅一啲嘅溝通啊等等啦，咁。我哋睇完成个即系调查报告出咗炉之后，其实要点样去改善嗰个问题咧？特别系头先讲到即系公务部门用翻佢哋既有术语，但系古迹办睇咗你啲既有术语，就真系以为你系真系一个水缸。 系啊，因为文件所讲，佢用水缸系以前嘅啲说法，咁啊，所以就变咗喺古迹会嘅角度咧，甚至乎系我谂系古迹办嘅角度咧，佢哋以前有啲案例嘅，因为佢哋都解释过。咁啊，因为水缸咧就并不系涉入咁即系一般嘅古迹嘅一个考虑里边。咁当然啦。呢、这個唔係真係嗰類嘅水缸，原來係一個大嘅結構築物，一個水庫。咁其實咧，講緊佢一樣嘢就係個溝通，同埋大家對件事嘅理解先。嗱，其實佢哋可能有溝通，但係咧用咗一個大家唔係一個最正確嘅説法，咁變咗個溝通咪失效咯。咁其實我覺得咧，呢、这個報告咧，其實我都睇咗個撮要啦，我都覺得其實都係一個幾客觀嘅一個即係回顧嚟嘅，亦都係審視翻而家有啲咩嘅唔理想嘅地方。咁其實講真係好重要咧，就係話大家要多行一步，同埋咧就話可能有啲公務部門咧，亦都多理解多啲呢啲嘅古蹟，呢啲嘅構造同埋你嘅説法，咁等你可以同古蹟辦去溝通，大家先係真係有效溝通啦。咁、我覺得咧，喺咁情況之下，就似乎呢個係互相嘅培訓啊，好教育好，似乎都係需要噶啦。 嗱，電話號碼18721啦。咁因為咧呢、這個即係主教山嘅呢、這個配水庫啊，喺舊年開始咧，政府就舉辦咗一啲公眾嘅導賞團啦。咁唔知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有冇啲人士係曾經去睇過噶啦？咁你又點睇今次嘅事件呢？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我哋請嚟一位嘉賓啦，就係、是長春社高級公共事務經理李少文嘅。李少文你好。 你好， 李少文你好。 嗱，头先咧主要就系提到咧喺个检讨报告入边嘅其中一点啦，就系相关几个部门之间嘅一啲嘅沟通问题啊。咁佢入边咧亦都有一个嘅改善建议嘅，特别就系话喺中期嚟讲咧，应该系透过定期举办一啲嘅联合嘅研讨会啦，令到古迹办同埋公务部门嘅职员咧系可以了解到佢哋嘅部门或者办事处咧喺文物影响评估入边嘅责任同埋角色啦，咁同埋亦都系可以。改善到員工之間的溝通，你自己覺得即係呢一點對於往後我哋再去做呢啲嘅文物保育會有幾大幫助咧？ 我覺得幫助係基本上冇乜嘅，因為如果你諗下，即係咁簡單搞幾個啲研討會嘅，就我就可以提高個意識啊。其實就真係即係我諗我哋而家嘅好多各方面都好進步啦。咁同埋最大嘅問題，我諗成個報告我對得個撮要啦。咁個食業紙咁，即係其實即係我唔知道佢究竟係即係喺裡面有冇啲遺漏。咁但係我哋好重要就係話，其實成個報告都遺留一個好重要嘅解決方式，就冇公眾嘅參與。因為你見到佢將成個問題啦，同埋解決方法啦，都只係即係聚焦喺個部門同部門之間。 個出在線嘅問題，而佢解決方法都係部門同部門之間，多啲溝通咪得咯。咁當然就好順理成章啦。但我哋唔好唔記得成個事件嘅發生，即係點解有咁嘅事件咧？就係、一班可能你即係可能啲神運啊，成去嗰度嘅人就見到嗰度咁靚嘅建築物，咁所以佢自發就去依一個係去保護翻嗰度嘅文物啦。咁有啲民間團體就話。就查翻啲資料出嚟啦，咁可以成個都見到係一啲話啊，未必需要真係話一啲好高深嘅知識啊。其實你見到個歷史即係個年份比較耐啲啊，或者嗰個有建築特色嘅話，其實一般嘅人你見到都有一個咁嘅鑑賞能力咧，去知道一樣嘢重要啊，同埋就唔好輕舉妄動嘅。即係點解你要講到話啊？好似即係將嗰啲毀過一個字眼係水缸咧，同埋個水缸其實講大家都係另一樣嘢嚟噶嘛。即係唔好查先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成個嗰個問題同埋佢解決方法係冇公眾嘅成分喺度嘅。 李小文啊，我聽到你頭先你提咗啦，公眾嘅參與喺你角度係好重要。我都同意嘅。如果喺個保育嘅建築嘅角度嚟講，不過我想問一下，喺佢哋未認知呢個係一個歷史建築物或者有價值嘅建築物之前。其实佢哋都唔认识，佢冇将件事将里边嘅内容拎出嚟，公众参与又点样参与到咧？ 我谂公众参与就唔系话咧到时咧你有件事咧就拎出嚟嘅，因为就后知后觉做法譬如佢嗰度提到就话哦，系咪做一个叫做类似一个即系整个佢嗰都有提过建议就话系咪做个即系审计或者做一个叫做即系整个 list 啊，或者啲咩建筑物啊， 要做个盘点。做个盘点， 系个盘点，系啦，系个进行盘点啦。咁做个盘点，但系即系话本身你个盘点系咪即系本身都系翻个员工去做咧？定系话系你两个夹埋一齐做咧？咁系咪会哇？就系讲真，如果你整个部门咁多嘅嘢，即系当讲，即系你系有系未必真系话系可以系即系适时即系去做到嘅。但系调翻转头，你就应该系将呢啲咁样嘅资料咧，其实公开翻出嚟，就话有啲啲咩建筑物有个 list 起码。咁其实而家啲坊间好多。一啲嘅民間團體啊，有啲嘅興趣人士其實都好中意做呢方面嘅研究噶，即係你咁啊，其實最近啲解釋都係啲民間團體咁樣去揾翻出嚟啦。咁好多時候都存住一啲嘅以前嘅公開資料去揾翻噶嘛。咁所以講緊公眾參與就唔係話等你有事發，有事有個發生等你整曬出嚟咧，我先至去做呢個後知後嘅做法。我做過一個主動嘅，你將所有嘅政府有啲嘅其實都講真，政府嘅物業。即都唔係，即都唔係啲咩秘密啊，係秘密，係啲軍營嗰啲，你都睇唔到啦，都唔知道啦。即呢啲咁樣嘅即建築物嘅清單拎曬出嚟，嗰個地點啊，嗰、那個建築嘅年份啊，咪俾一啲嘅市民去睇翻咯。咁自然有一啲嘅有興趣人士去做翻講翻出嗰啲故事喺邊噶啦。咁就好過到時我哋要拆啦，要改啦，咁先突然間走出嚟，咁去即令到即政府形象又唔好，啲市民又唔滿意。咁我覺得係一個係主動嘅方法更加之好。 这个我理解到了李尚明讲的讲法呢就是其实可能要坦白讲有几多个件建筑物有几多件这些的可能潜在价值的东西呢都是要他们数出来先。但是数出来呢就尽量可能用个平台等公众都可以有机会知道等大家就提供一些不同的资讯去做一个有需要的就可以筛选一下了。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 系啦。李小文啊，另外一点咧喺个报告入边都有提到啦，就系呢个前配水库嘅勘探设计同埋工地复修嘅工程费用咧，都系由工务工程计划之下嘅丁级项目支付嘅。咁但系个工作小组就注意到咧，而家喺呢啲嘅丁级嘅工程项目立项嘅时候咧，系冇明确要求咧公务部门咧需要就住拨款文件入边嘅文物影响段落咧咨询古迹办嘅。嗱，即系话咧，其实呢个就系主要靠即系嗰个文物影响就系靠嗰个部门自己去到写啦。咁所以佢而家有个建议咧，就系话喺个拨款文件入边嘅文物段落嘅文物影响嘅段落咧，就要得到古迹办嘅同意。你觉得其实呢个？系咪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咧？ 這個係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但係問題就話咧，丁你講得唔好講丁級啊。其實所有市建局嘅所有嘅牽涉到文物嘅嘢咧，其實都冇做到根據政府嗰、那個公務嗰個規定咧，係做翻一個我哋叫做真係講嘅文物評估嘅。係，即係咁所以就話係我諗係一個係 一個漏洞啦。另外就係話係即係咪即係政府本身真係重視翻即係依一個嘅步驟？如果係嗰個，覺得應該一視同仁啦。即係所有牽涉到呢啲嘅係即係頭先你講翻轉頭，其實應該係咪丁級，係咪要做歷史評估咧？我講到下一步先嘅，即係其實你整一個頭先我講緊整一個清單，我哋知道邊係重要嘅話咧，你自然咧就醒目啦。你得你甲級定丁級定係即係市建局嗰啲嘅話，其實你就知道嗰件嘢其實就最好就保留翻啊，最好有啲咩事就向公眾交代啊，即係否則嘅話，其實你係乜嘢嘅情咩？即係如果你係樣樣嘢可能做少少嘢，都係要去翻去做翻嘅，即係要去管職辦去做嘅話咧，一跌翻轉頭，大家都可能知道其實佢係一個好細嘅部門，即係佢人手幾多啊？大家都清楚啦，即係佢都可以話同你講話，我人手唔夠，時間唔夠，而為老去做。咁所以我覺得個歸根結底咧，都係要好首先咁講翻，你只要個資訊係清晰嘅話咧，其實就咧你掉翻轉頭，你個遺漏咧就會少嘅，真 係。系嗱，不过李少文，你头先讲要做一个清单啦，但系究竟边啲摆落去个清单，或者系点样写法咧？其实呢个都要靠翻相关嘅部门佢自己嗰个嘅判断喺度噶嘛。咁如果佢哋本身嗰个嘅知识啊，或者各方面都唔足够嘅时候，就算你系话编制个清单，亦都可能会有机会有所遗漏。 嗱，我所以先讲过，你唔系个清单系自己三文去做啊嘛，而系真系要经过一个公众嘅即系去睇。俾公眾睇翻啊，提意見啊，咁係令佢豐富翻嗰個歷史嗰個即係嗰個即係資料啊，甚至乎譬如話，你覺得有啲人覺得某一樣嘅建築物可能唔重要嘅時候，對公眾嚟講可能有一啲特別嘅一啲地區上嘅重要性咧，咁呢啲係政府入邊係知道噶嘛，咁所以話，我覺得最重要就唔係閂埋去整個清單，或者調翻轉頭究竟係古蹟辦係由邊一個部分咧開始係去參與？ 我就明白嘅。其實咧就呢、這個清單咧就其實而家都有嘅。因為點解咧？而家所有呢啲我哋叫做我哋叫做古蹟啦，甚至乎我哋已經係我哋叫做評咗級嘅啲歷史建築物咧，其實都已經係有個清單，但係亦都有，只不過有剩翻有啲不少建築物咧，仲係等緊評級。咁其實如果做好呢個評級咧，咁就呢個清單就喺呢度嘅。 但其實好多遺留嘅，即係譬如你好多鄉郊嗰啲建築咧，即係你發覺就係咦點解？譬如即係你都好發覺就係你睇個清單嘅話，譬如深水埗嗰三級式建築嘅話，明明後面加咗一個喎，點解唔喺個清單嗰度咧？會發覺個遺留好多好多嘅，咁所以都係需要即係當然講緊嗰度唔係政府啦，即係政府自己內部有冇遺留，我都其實都要 check 啦，就係要咁，所以我就話呢個清單就唔淨止係真係話係而家講緊嗰個444或者之後嗰個新加嗰啲嘢，真係。真係做一個普查啦，咁去大等大家係清晰翻自己，我哋香港有啲乜嘢嘅所謂嘅真係一啲我哋嘅文物嘅資產啊，咁覺得係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需要做嘢嚟嘅。 好多謝曬你，李少文傾到呢一度啊，李少文係長春世嘅高級公共事務經理。不過咧，何巨業可能入邊所牽涉嘅人手都唔少喎，因為譬如我哋記得當時係就住1100多棟嘅建築物去到做評級嘅時候咧，都花咗唔少時間。 其實咧，我哋叫14444啊。1444其实都花唔少时间，而家仲有一个新嘅名单嘅。其实咧，要做呢啲嘅古迹或者系历史建筑物嘅分析同埋评级咧，其实要好长嘅时间，同埋要好多人手，各方面人手。所以其实可能古迹办系需要更加多资源咧，咁佢哋同埋多啲权力，佢哋先至可以做得，可能大家公众会觉得更理想嘅，同埋更有效嘅呢个对于历史建筑物嘅保育啊，或者评级工作啦。 系，不过如果要去承担更加多嘅角色咧，呢份文件就冇提到，即系古迹办咧，系咪应该要有一啲架构上面嘅重整啊？多谢晒何巨业，拜拜。